酒也开眼，我的前妻 下欠你个酒钱，这杜康顺了，并非这大嫂你把我的账欠，你家的刘爷的欠我的酒钱，他自从前三年的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的没了账款，小家人也听有前三年的话，当时之间的就把脸翻，

呀，我找了也找哟，这几天怎么会没有那几天白呀？二哥哥离家呀，你这不算日子久，你的脉带着我的身子呀，它骨瘦如柴，有了官儿没了官儿，瞧着你在走啊，撇下掉了你的妹妹，我的一个人的命。

多多的要听教，大的白的

脾气耿直，他专任死理儿啊，有棱有角的不圆滑。 请局长同志把命令下。